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孟加拉国的选择日报近日载文称颂了他的不朽革命业绩。文章强调，朝鲜如今以政治思想强国、军事强国、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发射国和堂堂的友合国彰显其威仪，这离不开金正日阁下的先进领导。